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建國研習班主持鄭松泰、根文之。 翻到嚟逢星期四晚建国研习班嘅时间啦，今晚有郑松泰同埋阿近文之阿近喺度啦。咁啊，今晚咧就同上个礼拜有少少唔同嘅，我哋就叫做断一断开先。点解咧？因为礼拜六咧就系六四。 咁啊，上一年个节目其实啱啱因为阿太校务员，佢就呢段时间就要一段前呢段时间就腰斩咗嘅节目系。 哦，上年啊呢、這个系、啊、就系、是、啲、啊， 所以就系、是、我哋呢个节目第一次讲六四。 你唔好咁讲，而家谂讲讲下都惊惊地，因为我收到风啊。 即系你惊最后一次啊？ 又即系你话最后一次咩？即系今日， 即系今次系我哋呢个节目最后一次讲六四。 就冇咁夸张嘅，但系都有啲情况发生啦。喺个礼拜都搞到我都疲于奔命啊！咁啊， 教职嗰啲嘢我都预咗噶啦，即系佢继续俾你教落去先至期咯，佢又 唔系预咗还预咗，但系好多行政工作要做嘛，啊、即系又会叫你去嗰度又倾偈倾几句，咁跟住之后后屘又话啊有啲文件你又即系好似冇做得好咁、啊、样咯、啊，即系譬如举例啦，有啲文件嘅话，譬如有啲大家可能冇谂过去到咁 minor 嘅嘢噶，其实又唔系好 minor 嘅，按翻程序嘅话，譬如。我开一个嘅地区办事处，就叫郑松泰地区办事处咁样。咁、啊、我呢个办事处咁咪要系一个利益申报咯。即系话我嘅办事处同埋开个桌游室就同佢冇关嘅。咁呢啲嘢就即系都系响嗰个不断喺度周旋噶啦。咁当然啦，即系一切嘅都系冇得讲噶啦，因为而家刘炳章佢喺民主场念咗个大字报嘛，开咗个拖嘛，咁、开咗个拖嘅话，我讲嚟讲去嘅就系你系文革式政治打压我啦，咁之就 开始即系系啊，真系毛泽东所为噶嘛， 系啊系啊，即系你其实好坦白讲啊，呢一件事咧，令到我觉得系哇感觉到匪夷所思， 即系争在破你冇嗰份机关校报咯。我谂佢份大字报系喺嗰度做社论嗰度咯， 系啊系啊系啊，佢系可能搞过一个六四 炮打郑松泰咯， 炮打司令部系炮打郑松泰，然之后连咗一个大 字报， 仲要哇仲要跟住印晒全校喺度派咁样嗰啲咧，你觉得佢做唔出嚟？我啊迎住佢做得出嘅咧，真系支持 佢想做， 想做。 喂，咁当然啦，文革即喺当代呢个世界系唔会100%咁样重演嘅啦，即系除非你斗嗰啲对象系嗰啲大陆暴富嗰扎咁样咁暴发户啫。否则就好难100%重演到嘅咯。 但系即系咧，我亦都感觉到咧，因为有一样嘢咧，就即系最近期都有啲讨论。好似咧，即系譬如喺大概个零月之前咧，咪话吹暖风嘅，跟住、然后嗰班就泛民嗰班友啦，跟住又话见张德江啊，然后嗰个眉飞色舞、松文苏亦噶嘛。咁但系咧，我哋都见到察觉到一样嘢，譬如你睇翻我哋开张啊，譬如阿陈文老师开张啊。又或者去唔同場合咧，多咗都幾多一啲生面口嘅一啲嘅，即係中國人喺度、即係嗰啲中國人咧。咁譬如喺我哋嘅肯定係即係似乎係咩嚟㗎啦？譬如可能係國保啊，即係叫咩？即係國家安全局嗰啲咁嘅友啊。咁但係我咧聽過個講法啊嘛，個講法咧就係佢哋覺得好離奇，唔能夠理解。点解？譬如我啊，杨岳桥啊，跟住有一阵我哋呢一代嘅人喺香港读完书之后都走咗上去北大嗰度读书。咁杨岳桥都系北大毕业生嚟噶嘛？佢又好唔理解点解我哋啲人走咗翻嚟之后喺香港搞事。 系啊， 点解？ 呢啲都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相信其实北大啲学生，即八九后嘅北大学生，其实心底里系有压力嘅。 冇错， 就可能唔知，甚至而家呢一代啲北大学生都已经唔知嗰阵时发生紧咩事。但系老实讲，我北大入边其实个校园都仲喺一个军管状态噶嘛。 嗯， 佢哋入去呢间即系全国最 top 嘅大学，但系唔知搞好似个 army boot camp 咁咯。 而家所以咧，即系我哋求啱啱点解用呢、這个即系做一个引子咧？因为我哋今晚想讲讲呢一个嘅八九六四嘅，做一个特别一晚啦，特辑一晚啦，讲讲八九六四嘅。阿近头先提一样嘢，其实系几有趣嘅，因为咧当年咧我响北京咧，咁我五年啦，其中我记得有一年咧系唔知廿几周年，二十定廿五，二十周年好似。 几多年啊？你讲。 八零九啊， 哦，咪廿五咯， 廿五周年，廿五周年。咁嗰年咧，系我第一年响北京，我尝试嘅就系话喺个校园里面睇下嗰个咁因为其实香港同一时间就系喺维园集会人数都系叫即系高嘛，零八零九年嘅时候啦。咁跟住咧，我嗰次系第一次咧响响北大翻墙， 哦， 因为嗰期咧咪又有话咩？互联网直播维园烛光晚会嘅，跟住之后后屘咧，我你谂下，我喺北大可以翻到场去睇到香港六四悼念，吓呢样嘢都令到你觉得好震撼啦。有咩理由喺嗰个年代系可以翻到场睇到香港嘅六四悼念咧？咁而当晚咧，其实系几多一啲我嘅同学咧，佢哋自己喺网上 share 翻啲关于当年六四嘅片段。咁但係呢，一出到你個房門口啦，咁其實當然啦，我哋都覺得嘅就係你嗰啲嘅宿舍嘅 IP 呀，成都人哋知道你做乜㗎啦。但係一出到去呢，尤其喺三角地呢，即係三角地就係當年呢一個嘅信息召集處，八九嘅時候嘅信息召集處。近乎其實你見到係一兩三，我諗三步呢，一條街道啦，你肯定有一啲嘅便衣企喺度， 即系剪停头装嗰啲， 剪停头装、边缘大装，冻喺度咩？即系睇下嗰三个地有冇人喺度粘嘢啊？有冇人走出嚟喺度点蜡烛啊？剩嗰啲咯，咁呢啲系即饼拉噶，即拉噶，即系所以嗰次我系第一次咁亲身去感受得到嗰、那个敏感程度。咁但系anyway 啦，咁而家我哋香港嘅今年嗰个嘅讨论焦点又真系变咗少少有趣。 唉，等而下之咯，我觉得比几年前即系已经去到打烂仔交咗，咁个所谓即系不要再客气嘅呢个 call to arms 就系打烂仔交咯。 首先咧，我哋咧有啲咩去睇睇咧？因为今年咧嗰个大家即系关注都系讲紧嘅系支联会同埋班大专校嘅学生啦，泛民嘅一众嘅，基本上泛民全线啊，系发癫咁样嘅写文去闹啲大专校学生啦。响佢哋嘅世界，佢觉得嘅就系话佢哋系唔能够客气啦，要用一啲好重嘅语言去闹呢一班嘅学生。但系咧，其实咧我自己落区咧，响大众嗰个嘅观感嚟讲咧。佢哋反而覺得錯愕嘅，佢哋會覺得嘅就係點解今年支聯會係同過往唔同啦？因為以前譬如你話早， 即等於香港地咁多年，當然連六四都坐底有幾萬至到十零萬人去噶啦，咁好多香港人都嚟，倒翻轉好多香港人唔去噶嘛， 啊、 你唔會搞到知己話香港炸唔去嘅香港人宣戰噶嘛？ 係啊， 咁霸道嘅嘢，角色真係唔入得我，真係講下咯。 唔係我，所以我響街頭咧，同嗰啲嘅街坊講話，即係嗱，今年六四晚會有啲嘅爭拗，咁我哋咧都鼓勵嘅就係大家去中大、港大去參與我哋香港人嘅六四晚會啦，尤其是大學生嘅咁。咁但係跟住之後，後屘有啲街坊話嚇，唔去咁唔得閒，又或者不嬲都冇去開嘅，但係我自己好關心香港民主，我走出嚟抗爭嘅喎。我佔領係有瞓街嘅喎，甚至我年初一我都飛車落嚟睇下有冇事可以即係叫做幫下手啦。雖然做唔到啲乜嘢，咁有啲咁嘅街坊噶嘛。佢第一個反應就話：做乜支聯會鬧人咧？喂，唔去嘅話唔係一個問題嚟噶。但係而家嗰班學生叫完唔好去啫嘛。跟住之後你就鬧人咯。喂，咁你諗一樣嘢嘅，其實你諗一樣嘢就係話，本身成個討論響以往就係大家覺得理所當然啊嘛。即系系讲紧坚实嘅民主派支持者，你去维园觉得理所当然嘅。今年唔系，今年无端端嘅就系见到，做咩支联会闹人咧？就有一个第一有一个疑问，本身坚实嘅班有个疑问。好啦，其他大众嘅反而会觉得，喂，你班人有冇咁恶啊？ 同埋你分道扬镳已经系一三年开始嘅， 系啊。 咁过去嗰几年咧，做都做咁各有各做噶嘛。咁即系话，原来你心底里原来你系觉得呢班人即系全部都系染仔嚟嘅，即系嗰几年系客气气啫。而家就先禮後兵嘅， 唔係最絕嗰下，跟住之後個街坊話咩嘛？街坊話：，屌，今年選舉啊嘛，咁喂，你咁樣一落到去俾人哋落咗呢個 tag 嘅話，咁你就死噶咯喎。 即支聯會因為今年選舉啲大學生話唔去，跟住就鬧學生拆咗你個台啦。 但對我呢個一路留意開香港政治，留意開呢幾年政治變化嘅，我又覺得一樣嘢係萬耳奔諷刺嘅。 係 呢個大台開始崩壞嘅起點，其實係叫黎則粉咯，其實係 Q 仔搞出嚟嘅啦。其實佢就喺過去嗰幾年佢喺網台，我唔知道。過去兩年他在 D100 或者之前他自己那 個台那裡有沒有再講這些往事，他是連續講了幾年支聯會成立的秘密。 有聽眾支持者 PM 我跟我說說這個禮拜這個幾個禮拜他在 D100 節目日日都講我們日日屌啊， 是啊，奇怪，這算不算是一個真贖罪的投名狀，現在是他是想群回他班社運老戰友的堆，所以他而家要即系劣高三十打烂赤啦。 喂，但系咁， 但有趣嘅，佢其实冇耐前佢喺立场新闻转载篇文，应该都另外喺大纪元有登嘅，即系佢都承认即系本土派佢啲主张有正确地方，但系有明显错误，都明显错误先至系主打啦。 同埋佢将所有嘢就话悼念六四的历史意义 系啊。 你講， 最後尾佢都係即系集中晒，就系你哋讲中港區教系一种 delusion 嚟噶啦。但其实。从来勤奋的意思讲中港区隔是回复香港在1949至到2003年中间的一种状态。 我呢想讲呢，即是阿 Q 仔的篇文呢跟我在三年前，因为呢《熱血時報》大家可能记得的就是2012年的时候9月就创叫做开台啦，派报纸大概是11月的时候派啦，当时《熱血時報》第一篇文呢就是访问 Q 仔的。 啊 是第一篇啊，好似第一篇啊。咁唔係喎，好似係鄭經翰先嘅。咁之後九入某一期，好似六四前後嘅有一期，六四之前有一期就係訪問 Q 仔。咁 Q 仔咧喺嗰個訪問裡面咧，俾我嗰個印象，當時嘅印象就係佢係非常唔妥支聯會同埋司徒華，係非常唔妥司徒華，尤其係關於6月7日嘅三八。 三八係啊係啊，依個係好確實。即使佢依篇文佢都講支聯會在當年就司徒華領導下固然沒有適時將外國民主運動嘅政治力量轉向立即。争取全面落实香港民主，从而对大陆民运产生鼓舞和推动作用。 系啦，咁呢一个系佢嗰个嘅，即系一直以嚟佢嘅。 即系呢样嘢，佢都唔敢推翻。 系啦， 佢讲咗咁多年。 咁但系喺今日咧， 但系佢播下啲思想种子，而家摁都唔翻啊！佢想拎个火焰喷射器，将嗰啲即系幼苗全部烧焦晒啦，谂住。 咦？唔系啊，佢呢篇文咧，我睇落去咧，最硬眼嗰、那个嗰段咧，系佢最后嗰几句。 我呢个系佢过去，我谂其实要乳鸽早期到而家，佢喺各个啲电台嘅平台上边 up 嗰啲嘢都一样噶啦，即系摆就蹲起个老屎忽款咯。 除咗蹲起老屎忽之外咧，我见到咧，其实系好嗰啲嘅，即系封建社会底下嗰班嘅老人家对住嗰啲后生仔嗰啲新思想指指点点啊，觉得你唔识嘢啊，嗰啲嘅傲慢，即系喺嗰句喺佢呢几句说话里面，其实系冇任何嘅即系我觉得啊，冇一个完全唔合理。我读俾大家听，如果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认为大陆民主与香港无关，香港独立自主经已足够。实在看不出本土青年还有什么理由悼念六四，干脆互不存在好了，何必惺惺作态？喂，咩意思啫？ 系咯， 喂，而家第一样嘢，人哋都唔系话讲紧唔悼念六四，系唔去支联会嗰个啫嘛？你吹啊？ 系啊， 系咁啦。第二咧，例如 台湾，咁佢都认自己系台湾人，唔认自己系中国人啦。但系六四都会有小规模纪念 啦。系啊，系啊， 但系即系老实讲。即係揾的台灣做個例子啦，咁佢哋紀念200個規模梗係大好多噶啦，佢哋唔會顛倒咗，即係將六四紀念搞到好大規模，跟住200就求求其其咁過場算數啊嘛。 咪等於一樣嘢啫嘛。喂，我呢段時間都有諗嘅，即係我諗一樣嘢就係、是、響佔領嗰幾七十幾日，跟住然之後去大年初一個黑警開槍呢件事，咁當然你話用嗰個嘅即係叫鎮壓嘅程度去相比係冇得好比咯。但係其實喺香港人嗰個民主進程裏面，呢一次真係第一次埋牙，特別七十幾日係你有好多人受傷，千幾人被捕，咁樣嘅 scale 去作為一個嘅歷史的話， 冇死咁多人，但係嗰個迫害安高榮噶嘛？ 係啊， 而家曾建超嗰啲個審訊都係所有嘢顛倒曬噶啦。 唔係，同埋嗰個迫害佢嚟自於嘅就係而家係趨向緊人政治謀殺噶嘛。即係你係喺香港呢個地方，你本來嗰個基本權利仲俾人哋去褫奪咗不特止。你而家 然後嘅社會變咗好似少林足球嗰個魔鬼隊咁咯。 係啦， 乜所有嘅人都係我嘅人，你同我鬥？ 整个感觉就是这样的。即是其实意思就是说你当然啦不可以这样比的。但是当年的文运的学生被人是拿了去枪杀屠城屠杀了个生命。但是今日的香港后生仔他见到的就是说他的未来被人屠杀了。 其实都是未来的即是一个没死人的六四来的嘛。 是啊 即 是一个未来被人屠杀了。 对中国社会那个影响跟现在香港社会发生的一样的。跟着从即是我听过一个讲法就是六四之后啲地方官開始就打橫行咯，佢發現原來唔需要怕，即係啲民眾出嚟示威，你係唔需要怕佢， 唔係打餐先啫嘛，係而家香港 即係原來人民軍隊係可以殺人民嘅，咁得啦。 咁所以我會覺得嘅就係、是，即係你唔可以喺嗰個回應或者係話學生啊話咩？你話香港咁，你睇下人哋嗰度死得幾多人，人哋嗰度幾慘，跟住你淨係顧住香港啊？你覺得香港有獨立自主就夠，大陸就唔使理咁？喂咁。讲翻佢归根结底啫嘛，其实年轻人系咪一句关我咩事？点解我要你咧？个包袱点解喺我哋个身上咧？即系我会觉得嘅系 个悼念嘅方法咯，悼念嗰个嘅切入点咯。佢哋有一套佢哋自己支聯會正統嘅神學嚟噶嘛，要跟住佢嘅嗰套方式悼念。但如果你用翻个香港本位回忆翻当年发生过一啲事，一啲好重要嘅转折。点解后来突然间啲默契会冇晒？你系去深究呢啲事、呢啲历史，掘翻得呢啲历史事实，尤其是 Q 仔嗰段咁嘅往事，咁就好大。绝对资料嘅人系一个末日嚟嘅。你开始质问呢啲事嘅话，佢哋揾东捐嘅就系。即其实支联会根本即系叫人哋无忘历史嘅一个咁嘅组织，佢哋自己都喺度扭曲嘅历史。 咪支联会去狂人讲， 佢哋连自己诞生背后嗰个故仔都唔敢讲出嚟。 佢嗱，因为咧嗱，近讲紧咩就系、是，其实因为 Q 仔佢喺呢度咧，其实系唔关 Q 仔事。啊、即系 将来即如果我有机会可以写香港本土抗争史，我都会俾翻 cut 俾佢。 唔会，特别喺呢一个片段， 啊、 特别喺呢个片段， 我会形容佢功不可没添。 咪因为佢里面提到两样嘢嘛，就系、是、第一，支联会嘅成立。并不是将六四同支联会是紧紧扣连， 系啊， 支联会其实是支联会基本上如果你话真系好 harsh 咁讲，系直情系抢夺光环嘅， 系呢、這个教协或者系民族会系统，司徒即系司徒华领导嘅系统， 甚至学联添， 抢走咗四五行动嗰个 idea 咯， 本身系四五行动同埋学联已经系走咗出嚟、啊，就话搞好多，同埋加上好多系即系香港人自发嗰个情况，咁、啊、系去到五月二十零号、五月廿一号咁上紧嗰啲情况， 五月一嗰个大爆，即系第一次百五万人嘅大游行， 系啊，百万人之后啫嘛，就觉得喂系时候我哋要出嚟系有个大联盟搞啲嘢咯咁跟住 Q 仔根据佢个益术嘅就系又吴仲贤啦，成班一齐 系啊，一晚即系通常例牌都去铜锣湾教协嗰度开会嘅，点知即系四五啲人就加埋阿郑大班去到，跟住司徒华为首教协嗰班话：， 我哋成立咗， 呢个支联会已经成立咗啦。跟住个个吓一跳咯。跟住大班呢啲喺商界打滚有一定嘅，即系有一定江湖经验嘅人知道唔对路，即刻喝停佢哋咯。 咁跟住之後，梗係開會啦，然之後叫佢哋解釋點解係要搞啦成啦，但係跟住佢哋嗰個講法亦都係咁噶嘛，為咗呢一個嘅國家，為咗個運動團結底下，啊、大家係將呢啲嘢擺埋一邊， 變成一個臨即係臨時嘅委員會， 臨時委員會咁啊，跟住之後就後來 搞。但其實民主光升慶祝喺個大台嗰度都 up 過，係有個叫嗰陣時叫做全支聯嘅， 全支聯 叫做全港市民支聯，我講係運動聯會，但我記得嗰陣時明報啲副刊都有人插，點可以夾硬？即係雖然嗰陣時。香港大部分人都是差白有云云，你不可以霸道到或者成全代表全香港的。 不是，所以第一 变咗香港市民支援咯。 唔系，第一样嘢就是你话支联会佢喺香港去即系搞几十年嗰个六四的代理啦。所以其实你睇翻转头，树人学生冇讲错喎，学生会即系你真系归公保姆嚟。即系你归公保姆系咩咧？就系、是、人哋本身已经系生意，即系其实啦，即系如果用一个咁嘅讲法啦，可能有少少唔恰当。但系即系你用个生意角度去睇嘅就系、是，喂，人哋卖得火红火绿，跟住然后好受欢迎，亦都大家都觉得有需要开一间大公司。突然间嘅就系你又完全唔理本来嘅一啲嘅大股东喺度，即系本来有啲人喺度做紧生意噶啦，大家各行有各行头，一走出嚟嘅时候，全部嘅股份收归我所有。跟住就插咗支联会，仲要系几廿年， 系啊！ 即系插完支联会之后，第二个问题就系人哋一路讨论紧嘅，就系话支联会同埋港同盟嘅关系。 吓，呢个咩嘅关系？仲有另一样嘢， 咁当然啦， 三把啦，三把好紧要嘅事啦。 那個其實是香港歷史的一個很好，即係咁講 獨立史嘅轉捩點。 要講無亡六四之後，我其實可能要講無亡六七，仲要講無亡六四，都係以香港人嘅本位嚟講， 係 嗰個係一個錯失黃金機會嘅。你嘅咁大嘅文氣，你因為其實根據 Q 仔嘅講法話，其實呢個係霍德搞出嚟嘅一個Failed operation 嚟嘅，其實係。即是那時英國即他可能扔住警隊跟住再通即通知香港保地一啲社團就專登喺旺角搞事，然後就兇，然後霍德就走去兇阿司徒華，話即係嗰扎係大陸落嚟嘅特工嚟嘅，想破壞。 我淨聽阿 Q 仔講過添，就當年喺六月六號晚嘅時候，十二點幾，跟住其實咧十二點幾已經有啲，即係之前嗰日已經有啲消息㗎啦，就係話喺深圳咧，共產黨派咗千幾個嗰啲嘅國安落嚟香港，就攞住 AK-47，有機會係咧你就遊上遊行啊嘛，你成啊嘛，咁啊即係直情喺香港做埋屠城嘅。咁跟住咧，然之後咧，當日咧，當晚凌晨咧，六月六號咧。在朝早的凌晨五六点钟，跟住之后司徒华就在收音机就去发出呼吁，就话呢一个 call off 呢个三罢。 其实我成日都打到达嘅， 六月七号。 我嗰阵时放波升放翻咯， 系咩？你嗰阵时放波，你嗰阵十六岁。 系啊，即系有一个嗰、那个李以玲，佢喺 Facebook share 李兆富嗰篇文，跟住佢讲一样嘢。好多本土派中间都应该系四字头嗰代，而家四字头代啊，即系嗰啲系嗰阵时八九民十几岁。我哋發覺咗，其實好多年嘅青春係俾依班嘅撲街呃走咗。 唔係，同埋跟住之後，你睇翻嗰啲文獻咧，當時叫做帶頭啊、領頭啲人咧，譬如鄭經翰啊，鄭經翰佢有一段咧，直情佢自己講得好清楚，佢係話喺星期一搞大罷工，六月七號，早上六點幾鐘有一個叫李永達嘅人打電話俾我，其實即係意思係大班，我識你，李永達條春咩？即係嗰陣時。我又话大班，我哋今日取消罢工啊，因为香港政府有消息传嚟咧，话上面有人带 AK-47 嚟。咁我同跟住之后咩大班就话啦，我同佢讲我唔赞成取消，我当时好不满，点解有咗决定先通知我咧咁？咁但系后来呢一件事发生咗之后，咪会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咯？就系结果 call off 咗成个三罢。咁當然啦，仲係有零零星星嘅，即係有幾萬人都係上街打工嘅， 自發上個街， 自發上街嘅。喂， 但冇方向啊嘛，唔知點啊嘛， 唔知做乜啊嘛。 而跟住呢一日咁重要日子過去之後，跟住搞出咗個叫做港人救港運動咯。 冇錯， 如果你睇翻鬱韻嗰陣時嗰篇香港何去何從嘅文，其實有提過呢件事嘅。最初港人救港嗰個運動好多 option 嘅，即甚至有話要即係佢借咗嗰陣時美國嗰份雜誌叫做《新共和》New Republic。佢話其實用即係有一個 國際法公約， 一個國際法公約話其實如果簽約嗰陣時一啲政治即係當時嘅存在嘅政治即係政治環境急劇改變咗，咁簽咗嗰份條約係可以話要要求翻內話， 就係講緊中英聯合聲明，因為喺呢個八六年咧就簽署，八四，跟住八六年就係呢一個基本法草擬開始，咁但係因為八九天安門嘅時候咧，咁六七。 系啊 ，call 跟住六月八号之后就有个叫港人救港嘅运动，其中咧一个 option 就系话，不如系由英国政府逼英国政府系要求呢一个联合国引用呢一个国际法公约，将响八四年签嘅中英联合声明废除。然之後就同呢一個嘅即係同事啦，因為當時係部署政府噶嘛，即係老部署啊，老部署政府，咁就係要考慮。有幾個好多唔同 option 啦，考慮其中一個就係話係同呢一個台灣重新建邦，咁就將香港同呢個中華民國就可以即係成為一個所謂台灣係中國一部分嘅講法。咁呢個都咁當然呢個係同 呢個同鬱韻 啊，當年嘅 主觀意願有關 啦，當時嘅鬱韻嘅主觀意願有關係啦。但係其實 亦都佢探討嘅好係咪可以用聯合國託管，不過佢覺得就唔係咁可能咯，或者佢覺得港獨都唔係好可能。 當時佢即係譬如係判斷個政治形勢，港獨唔係咁可能，因為我諗喺嗰個八十年代中期都仲係嗰個冷戰前， 係啊， 即係冷戰 就完 啦， 都未估到蘇聯咁快諗住。 係啊，同埋你夾即係意思係你夾住喺台灣中國跟住即係兩個左右陣營嘅中間咁樣，咁你香港究竟如何咧？咁呢啲係即係嗰個當時嘅政治形勢啦。咁但係其實除此之外嘅話，其實當刻都幾擔心共產黨發窮惡嘅，即係佢嗰個發窮惡係咩呢？就係、是、因為喺佢哋嘅世界裏面，香港係唯一僅餘嘅救命草嚟咯。即係尤其係經濟改革開放去到呢一個八十年代尾，遇住嗰個嘅反官倒啊，跟住之後後屘去到嗰個打貪腐嗰個運動，咁 冇嘅喎，嗰一刻嘅學生要求嘅就係有一個所謂嘅熟探，跟住之後後屘胡耀邦俾人哋即係叫做即係胡耀邦死啦。 即係嗰個其實係一個官僚資本主義嘅萌芽啦。 萌芽咯，當時 當然六四係一件好值得記即係紀念嘅事，或者係我好睇嘅即係當代中即係世界歷史嘅好緊要嘅大事嚟嘅啦。佢係決定咗而家呢個強即係強國自審多年成就係、是。就係佢由嗰時開始咯，係 啊，係啊。 咁嗰時嘅知識已經聞到就未係唔對路噶啦。而你最後尾全面血腥鎮壓之後，咪結果成個官僚資本主義嘅體系不實控咯。到到今日， 咪到其實係將個問題將佢拖長嚟玩啫。 啊， 即係你去到今日嘅話，終於係即係你見到一樣嘢咯。你原來嗰個政權嘅就係政府係管唔到政府自己啲官員。咁 佢變咗一個不斷吞噬一切嘅怪物咯，吞到可能喺中國冇嘢再吞為止咯。 係、哦，我聽過一個傳說， 即係佢有啲似千與千尋嗰個無面男咯。 似，同埋呢一個聽講係話毛澤東在世嘛，毛澤東佢前半生同埋死後嘅話，佢都係黑洞嚟噶嘛，有啲咁樣嘅講法噶嘛，即係嗰啲神秘學啊，我想講，喂唔係啦，咁啦，但係咧，即係關於港人救港呢一個嘅運動， 但最後尾要講人救港運動就變成咗，即係陳文嗰陣時都寫一篇文， 係啊，我覺得呢個先 最冇志氣嘅方，剔咗一個最冇志氣嘅方向咯，就走去英國就黑工英權啦。 這個呢就是陳雲老師當年寫這篇文章《經濟動物的政治行動香港文民的弱點》哦、這篇文呢其實現在今天看回是很有味道，因為其實是城邦論的藍本，是根本就 是 Very First Drop， 還有他講香港人的劣根性也很重，即其實他是即是直接面對香港人的劣根性，即是黑暗的劣根性。是啊，你在這裡合打合實那班人是完全在 denial 的，他覺得自己很道德很偉大。 陳文老師這篇文章就在《解放月報》1989年 即其實這個開放雜誌的前身的 開放雜誌前身、其實裡面那個行文呢不是說太複雜的、哦、即是三個主要的論點，由文化啦、香港的教育啦、哦、還有香港人的經濟劣根性，即是經濟典型、哦、即是那個人格經濟典型，他講的就是說為什麼香港民運有一個這麼大的弱點。 他講得很準確，他說是一個出於義憤的激情行動，不是一个基于政治信任的选择咯， 系啊，系呢个系一个经济动物的政治行动，即系咩咧？政治行动本身你应该有 良心发现，其实系 冇错。 即系佢觉得佢你话以前民运分子个何球同埋刘三清陷入大陆，但系香港除咗极少人关心之外，鸦雀无声。跟住去到1989年初方例之后，发起签名运动要营救呢、這个即系魏应生，即系除咗香港知识分子圈有啲少少骚动之外，民众亦系鸦雀无声。开头你胡飞邦死嗰阵时候，开头都有 反应， 系去到李霞嗰度宣布戒严。大家覺得太過分啦，咁先至出曬嚟咯。 咪去到，其實甚至去到六月底啊，六月去到廿幾號嘅時候，先會即係覺得原來上面真係有咁唔妥嘅情況發生啊嘛。 即係壓作住咯，即係你睇翻立場新聞佢講會點啊嘛，會點嗰度去到六月十幾號咁就劉乃強啊，嗰時用艾凡呢個筆名就寫一篇嘢，就想殺制咯。 嗯，咁但系即系阿陈文老师呢篇文章咧，咁都比较我哋系值得系去深入去讲嘅。咁啊，但系第一节时间差唔多，第二节翻嚟再讲讲先。